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49集。秦冉甚是医学系的人。顾惜池放在键盘上的手顿住，他盯着这句话，往后靠了靠，从兜里摸出了一根香烟，眯了眯眼。半晌后又起身，从卧室转到楼下客厅，翻出自己的医药箱，拿出里面的黑色联络器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顾惜池点燃烟，就找了一个桌子靠上，等了几分钟，那边发了一个名单过来。秦冉到酒店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，他洗了个澡出来，拿出背包里的外文小说的时候，才看到被放在背包里的盒子。秦冉擦头发的动作顿了顿，另一只手还拿着外文小说，好半晌他才把背包拉链拉上，然后打开手机给陈淑兰发了一个视频电话。木南还在陈淑兰的病房背单词。 外婆，我到了。 秦冉站在落地窗前，身上就穿了一个浴袍，头发还没有完全干呢，就把摄像头换了个方向，对着外面的夜景。晚上陈淑兰的精神感觉比上午好，她看着手机页面的夜景，缓慢开口。 见你魏爷爷了没？ 没跟他说我来了，魏子航要知道我叫他魏爷爷肯定不高兴。 这么多年了他还怄气。 陈淑兰似乎笑了笑，又顿了一下，然后轻声开口。 你徐老师上次也联系过我，他希望你能继续找个好老师学，别因为他们家葬送这个。魏大师也找过我好几次，要不要继续你自己决定。 嗯，我把许生送进去了，徐老师他竟然不恨我。 秦冉没有回答，抬了抬头看向窗外，落地窗边摆了两个沙发椅，他就随意地坐在沙发椅的扶手上，另一只手搭着椅背。提起许慎，陈淑兰眉宇间厌恶之色毫不掩饰，不想提他。 你自己想想。 两人挂断电话。木南把手上的视频挂断，又拿起放在一边的英语单词本，翻了两页，他又抬了抬头，五官精致，眉骨微凸，底下一双眸子犹似寒潭，薄唇微抿。 外婆，表姐那年为什么打许慎？ 听说许慎被人抬出来的时候满身是血，许家人还什么话都没说。木南那个时候刚升上初中，很多事情不清楚。 恶心东西，打死他都嫌脏手。 陈淑兰闭了闭眼，忽然又想起什么。 你认识那位程先生吗？ 木南把陈淑兰的手机放到一边，抬了抬头。 哪位陈先生？ 就你表姐身边长得贼好看的一孩子。 陈淑兰又睁眼，语气和缓， 还非常有礼貌。 木南看了陈淑兰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外婆对人的印象不是贼好看，就是还行吧，然后没印象。能让陈淑兰说出贼好看的，木南叹气。听他妈妈说，当年宁晴把秦汉秋带回家时，全家都不太满意，只有陈淑兰没有反对，据说因为秦汉秋长得也好看。 认识，校医院的一位校医。 木南给他掖了掖背角，心累地开口。陈淑兰满意地点头。 医生好，医生好啊，难怪他的手也很漂亮，跟你表姐一样。 木南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京城沈家是一栋四层别墅，外带一个花园，在京城繁华地带。秦宇 住在三楼的客房。他一手拿着小提琴，一手拿着手机给林锦轩打电话。小提琴是之前在云城的那个，被无言割断的那根弦被林奇找名师修补好了。 哥，门票你收到了吧？后天你跟风大哥会过来看吗？ 下楼前，秦宇站在三楼走廊尽头给林锦轩打电话。林锦轩的语气淡淡的。 看情况，我这边不一定有时间。 从上次之后，林锦轩对他的态度一直很冷淡，关系似乎又到了最初来到林家时的冰点。秦宇捏着手机的手紧了紧，又故作轻松地说道： 好，那哥哥再见。 挂断电话，秦宇闭了闭眼睛，才转身下楼。楼下人不多，林婉坐在沙发边，她穿着绛紫色的旗袍，肩膀上搭着白色狐裘披肩。 雨儿，快下来。 看到秦宇下来，林婉笑容温婉了几分，又偏头。 老爷子等你很久了。 秦宇拿着小提琴，朝他们礼貌地点点头。一曲拉完，沈家老爷子微微点头，脸上笑意明显增多。 又进步了，不错。 坐在另一边的女生不太欣赏，她拿着手机玩了好久的游戏。等拉完，他才站起来。 听不懂，但有点像我们家妍希哥哥早期的黑暗系列专辑。 你懂什么？ 沈老爷子笑意一脸。 赶紧给我上楼，看你还有没有沈家小姐半点的模样。 女生无所谓的耸耸肩，直接上楼。 别听他瞎说，你小小年纪，感悟不小。 沈老爷子点了点头，又笑道。 魏大师喜欢有灵性的徒弟，你压力别太大，正常发挥就行。 等回到三楼，林婉才拢了拢披肩，语带讽刺道： 别听沈宇文的话，大三了，沈家都没让他去公司实习。 秦宇笑了笑，没说话，手上却拿出手机，搜了一下妍希早期黑暗系列的歌。刚刚沈宇文说的话给了他一个警示钟，如果他捡到的谱子是抠下来的歌曲呢？妍希粉丝遍布大江南北，若真有撞的地方，那他会被妍希的粉丝一人一口唾沫给淹死。 你那个姐姐有没有来？ 林婉坐在秦宇房间的沙发上，看整个房间的摆设，窗边放了两个青瓷花瓶，中间是欧式米色沙发，装修精致，比起沈宇文的房间也差不了多少。沈老爷子非常喜欢秦宇，以至于全家上下都对秦宇非常客气。 没，我妈说姐姐不想来。 秦宇找到了几首音乐。林婉脸上的表情没有多少变化，只是眸光里还是有几分讥诮。他是知道林奇决定的人，不再提秦冉。等林婉离开了房间，秦宇才从抽屉里拿出耳机，一首一首地听妍希的歌。次日，秦冉起来的早，他刷完牙吃完早餐，才拿着黑色背包下楼。他住的楼层是28层，普通单人间，电梯边有服务人员站岗，看见他微笑着弯腰道： 您好，三楼宴会厅今晚不开放，正门也不开放。您若是下午4点到6点之间回来，请2号门进来。十分抱歉给您带来不方便。 应该是哪一家包了这个酒店的宴会厅？秦冉点点头，拉低了卫衣的帽子，表示理解。酒店距离京大不远，秦冉是特地选择这里的，没有打车，而是步行去京大。在路上的时候，接到一个京城本地的电话，依旧没有显示名字。秦冉接起，又拿出耳机给自己戴上。魏老师，魏大师的声音挺精神的。 住哪儿？ 您不用过来，我这边还有其他事儿，忙完我就去找您。 秦冉没有说酒店的名字，电话那头的魏大师还在排练现场。他朝工作人员摆了摆手，然后走到一边， 没有回答秦冉的话，只是有些不悦地开口。 你知道我家的地址，为什么不直接过来？你第一次来京城，人生地不熟的。 没事。秦冉手搭在耳机上，站在路边等红绿灯。他跟魏玲通完电话，人行道的绿灯亮起，他就随着人流往前面的步行街走。林景轩看到秦冉的时候，秦冉正走在京大的林荫路上。他穿着一件卫衣，帽子拉着，眼眸微垂，两边塞着耳机，只露出削冷的下巴，整个人看上去就挺酷的。就算没有看到正脸，周围路过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他。 稍等，我有点事。 林锦轩脚步一停，侧头跟身边的几个年轻男人说了一声，就朝秦冉的方向走。林锦轩小跑了两步，拦住了秦冉，眉头微微拧起。 你怎么在这里？跟你妈一起来看你，看音乐会。 印象里，秦冉不是这样的性格。啊，秦冉慢吞吞地抬头，不是，我来找个人。林锦轩点点头，也没有问他找谁。 现在住哪？ 秦冉取下耳机，没有回答，冷漠又疏离。看来林锦没有通知林锦轩之前的事。林锦轩看了一下时间，眉轻轻皱了一下。 你一个女生，算了，我现在有事，晚点再跟你说。 等秦冉走了，之前跟林锦轩一道走的几个年轻人才走过来。 锦轩，刚刚那就是你的妹妹啊，长得比咱们校花好看多了，听说还会拉小提琴是不是？哎，她给你的两张票你要不要？不要给我啊。 一男生看着秦冉的背影，林锦轩淡淡地看他一眼。 不是，你别打他主意。 一个字也不多提。那人摸摸鼻子，不再多说。林锦轩看着秦冉走远了，然后从秦冉来的那条路上望过去。京大校园的路四通八达，但几乎每条路都通往不同的地方。他指着秦冉过来的那条路问身侧的人， 这条路是通往哪里？ 医学系吧。 一人望了望那条路， 我女朋友就是医学系的。 林锦轩点点头，微微沉思。医学系，秦冉去那里干什么？他认识京大的人？林锦轩有些想不明白。秦冉离开京大就依照原路返回，红绿灯对面停着一辆红色跑车，嚣张地挂着六个六的车牌。他后面那辆别克恨不得距离他100米。绿灯，驾驶座上的人戴着蓝牙耳机，刚踩油门，眼眸一扫，就看到旁边人流中的一道清瘦的身影。 我操！ 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，缓慢地开口：“ 卢昭莹，我允许你重新说一次。” 不是，俊，你肯定猜不到我看到谁了。 陆兆颖把车停在一边。 等会儿再说啊，我停下车。 周围都是人行道，陆兆颖也没有找停车位，直接把车随手停在一边，然后拉开车门下车，去人群里把那人影拽出来，又拉着他的帽子。 秦萧然，你不是回村子里看你亲戚了吗？ 秦冉不紧不慢地抬了抬头，将帽子拉好。我没有说我亲戚在宁海镇啊。 你赢了。 陆兆颖轻哼了一声，但他现在高兴啊，这个理由勉强让他有些接受了。快到午饭饭点了。 走，带你认识一下我的兄弟们。 他带着秦冉上车，然后去了一家私人会所。中途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几乎叫上了他所有的兄弟们。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妹妹。 陆兆颖戴着耳机，眉头扬着，挺自豪的。 新妹妹啊，云城认识的。滚，人家高中生。 会所很清幽，不是他们经常混的那一家。 陆兆颖不敢带秦冉去酒吧那种地方，到了包厢，他拿了菜单扔给秦冉，让秦冉看着点。 就几个人，都是从小玩到大的，程木也在，其中还有个江冬叶，就是江小叔的侄子，眼下呀正在公司受蹂躏，不用拘束。 他约的中午12点左右，还没有人来。陆兆颖皱了皱眉。12点05分，包厢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走进来。陆兆颖坐直身体。 他们来了。 然而，男人身后并没有人。他进来后，还体贴地关了门，解释道： 来的路上，程木说今天129测试，他们就去欧阳威那里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